润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天气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天气以晴为主，预计的最高气温在12度，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夜间辐射降温比较明显，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要做好保暖的措施。未来三天的本是天气以晴为主，气温的逐渐的回升。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 50%。那么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 55%。 好，一起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路况信息。 好，咱们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先关注一下事故的路段。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呢排到了七棵树桥。东南五环小交亭桥、化工桥南向北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都是车行缓慢。另外北五环上地出口附近还有东向西有事故，对内环啊内外环双向都有影响。东向西队尾呢已经排到了上兴桥，西向东队尾排到了功德寺桥。北五环来广营桥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广泽桥。北四环望河桥西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望京桥。好，那希望在路上的朋友要多加小心，一路畅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我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自由洒脱地过好每一天。 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临床医护人员为您讲述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临终感人故事，带您重新认识生命的大结局，淡然应对，温暖生活。 生命是一种偶然的机遇，而死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然而面对死亡，有人焦虑，有人抱怨，有人灰心。不同的人生态度也许决定了一个人最后离开人世时的状态。在最后的日子里，什么是对患者最有价值的？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节目《死亡如此多情》，今天为您邀请到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跟您说说器官捐献生命延续。你好，刘医生。 哎，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 谢谢。 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终极问题。当生命走向终点，是完整的保留肉身，还是把尚能使用的部分施予他人，以延续另一个生命呢？咱们来听这样的一个故事，选自《死亡如此多情》这本书，题目是《死是生的开始》。 死是生的开始。我轻轻地关上病房的门，想让我的病人走得更安静一些。空荡荡的病房里只剩下我的病人老金和他的爱人。老金已经意识不清了， 监护仪显示他的心跳越来越慢，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听到外面的声音。他的爱人紧紧地拉着他的手，细数过去的往事。我站在门外，不忍心打扰他们。从业二十多年以来，这样的场景我见过太多太多。有人说，肿瘤内科的医生整天都是帮病人和死亡做斗争，生与死，离别的悲痛，我们经历了无数次。可是，唯有今天，当老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心痛，同时心里又充满了对他的敬佩。故事还要从三年前说起。老金是我门诊转接的病人，初次见他，我根本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病人。一个五十多岁衣着讲究的中年男人拿着 PET CT 的结果让我看。这是你父亲的片子吗？估计是左肺癌，病变的范围挺广的，要入院治疗。我一边看片子一边对他说，病人是我本人。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惊讶地看着他，又核对了一下报告单的名字。一般来门诊咨询的都是患者的家属，我习惯性地认为他也是病人的家属。没关系，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听别人说您看肺癌挺有经验的，我就来找你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需要住院就办手续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老金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礼貌的。以后的时间里，随着治疗的深入进行，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老金家境富裕，自己和爱人都是白领一族，夫妻二人平时对我们医护人员非常的友善，是难得的容易沟通的患者，因此我也不由得对他们关注的更多一些。在多次化疗的过程当中，老金的爱人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的化疗反应还是挺大的。虽然我们每次都使用多种方法止吐，但是老金还是吐得一塌糊涂。他的爱人日夜不离地忙前忙后，擦拭、漱口、喂饭、喂水、捶背等等等等，一天下来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精心的护理也让老金虽然做着化疗，但是看起来并不像个病人，这份感情也让我们十分的羡慕。老金虽然是一个晚期的肺癌病人，但是反复的治疗、休息、再治疗，也延长了三年多的生命。终于有一天，老金的肺部病灶再次进展，双肺的转移灶使他的呼吸变得十分困难。也许是预感到时间不多了，有一天查房，他对我说，罗医生，非常感谢你让我多在爱人的身边待了三年，现在我可能真的不行了。我和爱人商量过，我的肺肝都是肿瘤，不能用了，但是我的角膜还能用，我想在死后把它捐献给真正有需要的人。那一刻我一下子愣住了，从业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遇过这样的病人。人在生命的尽头，能够放下愤怒、怨恨，看淡生死，已经很不容易了。老金却在这一刻能够想到别人，想到用自己仅存的宝贵的东西帮助别人。我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一定要帮助他完成最后的心愿。我在门外静静地看着监护仪，屋内的话语声越来越低，心电图最终变成了一条直线。你们开始吧。老金的爱人擦拭完泪水，安静地说。我们的心情无比的沉重，在眼科的同事开始工作之前，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向老金的遗体深鞠了一躬，这是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逝者的尊重。 以后的日子里，每当阳光明媚的时候，每当我看到年轻的笑脸，美丽的大眼睛，我都会想到老金。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一定有一个人心怀感恩，幸福地注视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开始新的生命。尽管我不知道他是谁。 好的，刚刚呢，我们是一起听了老金的故事哈，也想问问刘医生，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我的感触，第一个感触就是生命真的很脆弱。第二个呢，就是，老金的话在最后的时间里，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让我们很感动。 因为走到生命尽头，首先像这个作者所说的那样，老金的一些行为呢，首先是让他一愣，就是跟他的可能其他的一些患者是有所区别的。 对， 而且他是主动要求，说我身上有一些脏器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的角膜还能用，我希望把它留给其他能够用得上的人哈。所以像他这种主动提出要求的人，也想问问您，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多吗？ 说实话确实不是很多。从老金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够感到老金可能有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是肿瘤，他的肝脏、肾脏、肺脏都是不可以捐献的，所以他可能查过一些资料了，已经只能知道自己最后角膜是可以捐献的。所以像这种病人生前就有明确的捐献意愿的话，在我们日常工作确实遇到的不是很多。 因为其实提到器官捐献，包括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很多人可能觉得还是非常陌生的。 对对， 他在我国出现也并不久。 对对对， 所以大家对于器官捐献可能不太了解，所以像老金这样能够我们说看淡生死，同时有这样的一份在临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善念和善举的人， 对， 是因为近些年我们对于器官捐献的这个宣传的工作真的是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才能够有老金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出现呢？还是您觉得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还是人心向善吧，还是有，就是有社会上会有固定的这么样一些人，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来尽可能的帮助社会，回馈他人。但是就是最近几年，包括社会的宣传确实在进步。在我们工作这几年中呢，尤其是最近一两年，跟家属提捐献的话，现在多一半的家属都是能接受这个理念的。在几年以前，这个事情可能是不可能想象的。我跟家属提这个事情的话，家属有可能直接拒绝我，或者是出言不逊对我都是很常见的。 因为我们都听说，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都会经常在 ICU 的门外要助力。 是的， 甚至有那种在搜索目标的感觉哈，但是那种感觉呢，让我们听起来这个心里边总是觉得不大舒服，就是好像在等着人家离去。对于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家属来说，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最初当您跟这个患者的家属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器官捐献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拒绝您的案例您还记得吗？ 拒绝的案例很多很多。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可能我们在等待病人的死亡，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因为我也是医生，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治疗的所有病人都能健康的生活都能让生命得到延续，能够有很好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当医生很无奈，所以说我们到 ICU 门口来了解别人的情况，主要就是那些通过现有医疗手段已经无法延续生命、无法存活的病人，我们才会去跟家属提这个事情。我们跟家属提呢，不是要求家属来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更多的是想让他了解咱们国家有关器官捐献的一个理念、政策和流程了解以后，我们想让他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其实往往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宣传器官捐献这件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未必，自己也会设定这个结果未必是我们能够实现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只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器官捐献这件事儿更多的 被大家知道。 是的，是的。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您以前是一位这个外科医生哈。 对。 很多人一说外科医生呀，或者是急救科的医生，甚至是 ICU 的医生，每天就是在与这个病魔，在与死亡做斗争。 嗯、 像您说的，只要从医，我们希望的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能够活过来。 对。 啊，但是总是有我们的目前的医疗技术可能无法达到的挽救每一个人的生命。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是机缘巧合吗，让您成为了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呢？ 是这样，因为以前我做的工作也是和器官移植相关的，所以我对这里面的事情，就是包括那些等待移植的那些病人所遭遇到的痛苦，我也是有亲身感受的。因为以前的这个器官移植，器官的来源，不是都是捐献的，有的是死囚的器官。 嗯， 所以说，但是2015年以后，国家就明令禁止了。所以说，2015年以后，所有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他们的器官来源都是来源于公民的自愿捐献，所以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啊，而且前几年老百姓对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很接受，所以说，我从临床出来工作的话，主要就是，为了那些开始的想法，就是为那些等待移植的病人能够有做器官移植的机会。 嗯，正是因为在临床一线上做这个工作做得很久，知道有那么多的人在等着这个器官。 对。 可是，是不是也有一些跟您关系还不错的人，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最后没有等到就离开了？ 啊，很多很多。就是说，全国每年有30万的人需要做器官移植，但是每年能做上的，有机会做上移植手术的，大概就是10000人左右。所以说，可能绝大部分病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已经去世了。啊，作为医生来讲，作为移植医生来讲，这个局面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挺让人痛心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当人能够看开生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知道了有器官捐献这件事情，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吧换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既完成了这种逝者的心愿，同时也能够让这个爱继续延续下去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手段。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以前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如何入手，如何跟家属来谈。 嗯、 对，因为但是后来想一想，就是以前在临床工作的时候，你通过一个手术，通过一台一个移植手术来挽救别人的生命。现在一个家属同意捐献，通过我的努力，家属同意了，他捐出他的器官，可以挽救3到5个人的生命。 嗯， 所以这个从我当一大夫治病救人的角度来讲，这种成就感也是非常大的。 还记得第一例您所做好的、做成功的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的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吗？ 印象非常非常清楚，是在一个冬天，一个年底的时候，12月份，是我刚从临床脱产，从事这项工作大概也半个月的时间。 哦。 病人呢是一个15岁的一个小男孩，正在上初中，然后突然就他是那个脑胶质瘤，做过几次手术以后，病人已经到了一个深昏迷、没有自主呼吸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找到了别人的爸爸，别人的爸爸还是离婚了。所以说是又当爹又当妈，从小来把这个孩子养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嗯， 刚开始他父亲是抗拒的，就觉得这样的话有点对不起他儿子。然后我找到他以后，我跟他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饭店里吃的那个涮羊肉。我们两个，因为我也没经验，我也是第一次和这种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了跟家属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为了能让家属把他心里的话能讲给我听，所以说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饭店里边吃的涮羊肉，我们俩喝了一瓶牛栏山二锅头，然后喝着喝着，家属就对我痛哭流涕，说他儿子多么优秀，上学的时候年年都是班里的前几名，然后说他有多么的不容易，从小把这孩子养大。包括孩子得病以后，他把所有工作都放下来，全职来照顾这个孩子，是家里边经济的压力也非常大，所以说他把他的这个内心的所有的委屈痛苦都讲给了我， 其实我也很，其实同情是肯定是非常非常同情，但是这种时候我对他的帮助其实做不了太多，我对他帮助往往就是一种陪伴和安慰吧。 嗯， 这种痛苦其实只能他自己来承受，所以最后都说完了以后，他搂着我说：“兄弟，你是我兄弟，这件事情我就委托给你了。” 于是，这就是你所做的。是你第一次去做然而就成功了这个案例。 对，我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当时是不是被这个患者的父亲搂着你，这俩人一瓶二锅头喝下去了，彻底敞开心扉，而且是他可能那些话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说他为了完成捐献呢，他去做孩子爷爷奶奶的工作，最后爷爷奶奶也同意了。 他还明白，就是在那种，其实像你说了，那种痛苦只能他自己去扛。 对， 不仅要这样，他还要去做好爷爷奶奶的工作。 对，因为爷爷奶奶就这一个孙子。 孙子，所以那个时候他也说了这句话：“兄弟，这个孩子的一切事情就都交给你了。” 是， 我们知道，就是不仅仅是说他的这个亲属同意了、签字了这么简单，后续如果想要完成这个器官捐献的，就是作为协调员还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 对对对， 那时候都是您第一次做这件事儿。 对， 压力大不大？ 压力确实很大。我主要的压力不是说捐献这个事情做不好，我主要是压力主要来自家属的那一方面。我这么得到家属的信任，我怕我的工作对不起他。 你是怕自己做不好？ 对对， 有愧这个兄弟的这个 称呼，有愧于这个家属对我的信任。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处理的顺利吗？ 最后的结果很顺利。这个孩子很年轻，他捐献了肝脏、肾脏、心脏、肺脏和角膜，所以说也挽救了五个人的生命，让两个人重见了光明，意义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想知道这个兄弟现在一直还有联系吗？ 有联系。8月15的时候，是人团圆的节日嘛，所以我们医院还组织党支部的代表去他们家对他进行了慰问。 哦，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他现在状态已经走出了这个失去孩子这个阴影。他养了一只狗，可能也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吧。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一想，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这个工作呀，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对于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作为患者，你对他首先是很陌生。我不知道在做这个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您是一个善于和别人沟通交流的人吗？ 其实在当临床医生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跟病人家属啊交代病情啊，进行很多的沟通工作，但是和这些捐者家属的沟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一种是给别人生的希望。 对， 但是这个您的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 对，因为跟普通的病人家属沟通呢，你说出的话是为了病人的病怎么能够治好，甚至说是为病人和病人家属来着想。但是捐献跟家属沟通呢，完全是一种利他的行为，是为别人着想。 所以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有多久了？ 4年多了。 四年多的时间，这四年多我们也特别想知道那个数哈，就是成功的我们做的这个器官捐献协调的案例有多少，救了多少人。 从我跟家属接触的话，到现在成功了70多例。 70多例。 对。 那有用的器官又被多少人用到了呢？ 这个具体数没有统计过，但是应该有200-300人从中得到了存活的希望，是没有问题的。 其中有肝脏， 对， 肾脏， 对， 角膜， 对，心脏，肺脏， 就是让很多可能好久没有看到过光明的人，这个时候能够重见光明了。 对对对对对。 我也想知道，你们和这些得到了器官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或者是他们的家属有联系吗？ 绝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因为咱们国家是一种双盲的原则。 双盲制度。 对对对。 这个双盲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概念？ 就是器官的捐赠方和器官的接受方互相之间是不能互相知道，或者说互相了解，互相 有任何联系的。 对对对。 也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案例当中的那位 那位大哥， 嗯 啊，他并不知道自己儿子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器官用到了谁的身上， 是 吗？ 是的，是的，是的。 嗯，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建立，他为什么呢？ 是这样，这种制度建立主要是体现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分配的原则。咱们国家的器官分配在以前叫卫计委，现在卫健委， 嗯， 卫健委有一个国家器官分配共享系统，所有全国的捐献的和需要移植的人的信息全在这个系统里边， 嗯， 所以器官分配的话，它会根据一个公式，会互相的一个匹配的过程，这个病人，分配的病人可能在我们医院，也可能在北京市，也可能在外地，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这是电脑。完全不是人为操作的，是电脑来完成的。 它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流程来进行？ 一个是等待时间的长短， 嗯， 一个是病情的严重程度， 嗯， 比如说病人很重，不做移植可能几天之内就会失去生命，啊，这种要加快的， 嗯， 还有呢，比如是良恶性疾病的良性还是恶性， 嗯， 啊，比如说是大人还是小孩， 嗯， 啊，儿童是优先的，所以他根据这几个参数呢，会有一个排队的一个顺序， 就像一个系统的排位一样， 对对对对对。 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器官捐献，这边是需要角膜的，那边是需要肝脏的，它会在这个系统当中由计算机的系统自行的来确定， 在0.几秒钟就会完成就会完成分配的排序。 然后呢，一旦配对成功了之后，会立刻发送怎样的一个指令和流程完成这个手术？ 触发分配以后，它会显示5名等待着顺序，从1、2、3、4、5，然后这些医院的医生会收到短信。会收到一分配信息，然后他们会和我们联系来了解这个捐献者的一些情况包括化验结果，包括病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再跟这个受者联系到底这个手术能不能今天完成。 尽快。 对，尽快完成。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他们就拒绝。第一名拒绝，第二名补上，第二名拒绝，第三名补上，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捐赠者他有5个器官会被用到，也许在5个人的身上， 对， 那5个等待手术的他们的这个主治的医生都会和您联系，了解一下这个捐赠者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吗？ 对对，都会联，他们不联系我们，我们也会联系他们。 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在第一时间，首先是要一个这个赶时间的原则，尽快。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器官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限的， 对，它保存时间是有限制的 啊，尽快，这是一个原则。此外呢， 此外比如还有一个地域优先，对，因为如果太远的话，器官转运的话会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样的话不利于器官质量的保存保护。 就近原则。 就近原则。 嗯， 对对。然后就是这种双盲原则，像刚才您问我的。 嗯。 其实双盲原则体现的除了公平、公正、公开呢，还有一个隐私的一个保护。有些家属做捐献，他不愿意把这事情让别人知道，或者说有些病人做移植手术，他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让别人知道，相当于是一个隐私的，第二个就是一个隐私的一个保护的问题。 嗯， 对，还有呢，就是说捐献要体现一种无偿自愿的原则，如果说供受双方相识的话，会有这种潜在利益输送的风险。这样的话，咱们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无偿自愿原则就会被破坏掉。 嗯， 啊， 无偿自愿，然后呢，双方应该是双盲原则。 对， 你并不知道这个器官是用在谁的身上哈，就是在这个后面就要是避免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对，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到器官捐献这几年，应该说在我国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是的，是的。 很多人也知道，以前器官捐献协调员那会儿被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劝捐 员。对。 啊，后来这个名字现在也已经那个被改变了。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军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的晴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保暖。未来几天本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的逐渐回升，预计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的晴好适宜进行户外活动。那具体的天气呢，是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12到9度，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好，那么环路交通压力呢，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蔡户营桥由北向南，东二环光明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南四环18里第二桥到刘湘桥由东向西。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主要有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的速度低于20公里/小时。好，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路畅通。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清明特别节目《死亡如此多情》。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跟您说说器官捐献生命延续。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我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自由洒脱地过好每一天。 健康加油站清明特别策划死亡如此多情系列节目，临床医护人员为您讲述亲身经历，还原一个个真实发生的临终感人故事，带您重新认识生命的大结局， 淡然应对，温暖生活。 清明节的时候呢，总是给人一种悲凉的色调，甚至很多人都说一提到清明节就感觉是那种烟雨蒙蒙，整个眼前的颜色都是这种灰茫茫的。 是， 但是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对于生死，对于生命有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呢，今天刘源医生也特别，这是您自个儿做的一首诗吗？ 啊，纯原创。 纯原创的一首诗哈。那么这个清明节我们也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有请刘医生。 好的，然后一首小诗还没有最后完成，只一小样，希望在这个清明节送给那些远去的灵魂，同时也希望和广大听众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感受。诗的名字叫爱的奇迹。每当我想起你们，总会仰望星空， 天空因你们而美丽灿烂，夜晚因你们而不再漆黑一片。无数颗星星啊，每一颗都有自己的故事。我想问你们，为什么你们的光芒如此暗淡，却依然努力在闪烁？为什么月亮有阴晴圆缺，而你们却永恒不变？为什么渺小的你们却拥有伟大的力量？如果爱的反义词是遗忘，你依然就在天上。只可惜灿烂的永恒，无尽的遥远，我们再也相见无望。你们是平凡的，就像一束素菊，缺乏艳丽却充满真诚。你们是伟大的，在失去天平的人生中还能为别人带来希望。你们是高尚的，只因为能说出那简短的三个字，我愿意。看多了社会残酷，眼前的生活似乎没有一点温度，把你的遭遇复制在我的身上，我又能怎样？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直击内心深处。真正的爱是寂静的，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是最可贵的教养。这是一个奇迹，我的生命里从此留下了你的印记，我的家里又多了一个好兄弟。爱的传递为什么要这样含蓄？我希望我的墓碑上能刻上你的名字，让子孙后代铭记。从此我不会再为名誉而迷茫，我不会再为利益而孜孜不倦，因为我知道生命对于我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感谢你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感谢你给了我最珍贵的记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分享着你的快乐，感受着你的悲伤。我们在为生命奔跑，看见方向便风雨兼程。我们在为生命歌唱，祈祷生命中那一片宁静的绿洲。我们想让生命永葆芳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着我们的继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是中国器官捐献协调员。 刘医生在说这首诗的时候哈，虽然咱不是专业的，但是这个情感我觉得是特别的饱满的。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写这么一首诗？这首诗又决定是送给谁的呢？因为我听出了这里边的每一段好像说的都是不同的这个对象。 是的，也是我这几年做器官捐献工作的一些真实感受吧，这亲身经历。然后还有一个催化剂，就是前几天有关一个器官捐献的一个故事。我们在2015年有一个捐献的一个病人，这个家属呢主动给我们打电话，家属是病人的女儿，打电话的目的呢就是说想了解一下器官捐献方面的知识，然后主要就是想不想让他父亲这么离开，就跟我说的原话基本就是我父亲真的不行了，我们已经努过力了，然后最后真是火化了，什么也留不下，我们就想让他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一些东西，我们认为他没有离开我们。我就赶到他们家跟他妈妈还有这个病人的女儿来进行沟通，把咱们国家的关于器官捐献的知识啊、流程啊、开展的现状啊，包括所有的一些政策啊，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器官捐献需要所有直系亲属同意才可以。 所有直系亲属？ 对。 通常包括了哪些？ 通常包括病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所以我跟他说这个事情，你们一家呢再仔细的考虑一下啊。如果说你们家里意见一致了，把我跟你说的话都想清楚了，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很快，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跟我说，刘大夫，我们想好了，我们同意。这可能是我在那个时候处理的器官捐献的案例应该是最顺利的一个。 患者家属是主动找到你们？ 对， 一方面寻求相关的这个知识上的这种帮助。 对对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你的一些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要让所有的这个直系亲属 我们要有这样的知情同意权， 对 啊，要从法律上有一些这个知识的了解， 对对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在半个小时之内应该是就敲定了。 因为我不想他们做出一个盲目的决定，我希望他们是做出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最终的决定。这个捐献的手术也非常顺利，器官质量也很好，可是就是在手术完成不久，他的女儿就得尿毒症了然后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做透析这种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对于他们家庭来讲确实也是非常大。人家本来已经为社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真是无怨无悔的，那理应应该得到社会的关爱。所以就在前几天，因为他得尿毒症，他要正常进行肾移植的话，他需要排很长很长时间的队进行配型，因为前面等待的人会很多而且手术的费用对于他们家庭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所以说，但是就在前几天，在我们的帮助下，他的肾移植完成了。而且我们对他很负责任的说，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所以说做供体匹配，两个供体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捐献者。所以说目的呢，就是说让他能感受到他因为捐献这件事得到了社会上的对他的关怀和温暖。现在我们上周五还去看了这个小姑娘她现在术后恢复得非常顺利，她在朋友圈里也发了她的感受，也我们看了也非常非常的感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也是因为清明节快来了，所以说促成我用一晚上的时间写了这么一个小诗。 非常的有感触，因为这算是也是比较特殊的，主动找到你们寻求这方面知识的了解，然后呢又在很顺利很短的时间之内做了这个决定，后续一系列都很顺利。但是没想到应该说是施救者的家人他同时这个时候又变成了要被救助的这个人。 对 这个时候想到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句话。 对、 就是、 而且他们家庭这种情况在全国来讲，作为器官捐献家庭最后接受了器官移植，目前来我知道的应该不是第一例就是第二例 很少 很少很少。 但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以后我们作为这器官捐献协调员，可能处理相关的事情遇到各种各样的案例，包括完善目前我国已有的制度和法律，我们是不是定时也要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感触提出来，在这个制度上进行一些补充和调整呢？ 对，其实以前像我们接受采访往往会问我们在工作中你们最感动的是那个一件事两件事，能给我们讲讲吗？其实每个案例接触下来都挺让我们感动的，但是感动之余，我们其实内心想做的就是我们能为家属多做些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捐献这件事情是一种大爱的体现，是一种奉献的精神。很多家庭并不是说生活多富裕，就这些普通老百姓，他能做出这个决定的话，我们希望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能尽可能的帮助他，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的这个阴影。所以说，我们更希望的话，就是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能得哪些社会的关怀和关爱。这可能现在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事情。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哪怕像义务献血一样，就是原本他是带着一种善意和爱心去做奉献的，我们希望不要因为奉献最后反而寒了心，也是希望从政策制度层面能够给他们后续更多的保障和帮助。 对，如果这个人群的那些帮助和保障体现出来的话，我相信也会促进更多的人来做出器官捐献的这个决定。 让大爱更好的延续下去。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整日是奔波于各种医疗机构。我曾经认识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说他大概有两年没有吃过中午饭。我说你这是为了减肥吗？当然不是。每一天他就要用这个中午的时间段穿梭在这个器官捐献的这个家属的这个家里面，各家医院，因为包括医生群体，他们可能也要需要去做这种器官捐献知识的这样的科普的工作。 对对对。 虽然现在可能了解的人比较多了，哎，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 对。 但是具体的一些操作的细节流程，都需要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来做。 对，这其实这也正体现了我们这个职业的价值。我们以前像大家叫劝捐员，那么的工作很目标很明确，就是来和家属接触。现在协调员的话，我们工作体验在很多的方面，一个是像您说的奔跑在各个医院来寻找这些 这些潜在的病人。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到各个医院，做有关球菌线的科普宣传工作，让更多的相关科室的医生，来了解咱们国家球菌线是怎么回事， 嗯， 啊，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第三个呢，我们会下一些社区，到一些街道，啊，给社区的居民做一些宣传的工作。还有呢，我们也会自己在医院里边啊，或者说像您这样到媒体来接受一些采访，然后做一些宣传的工作。 嗯，您现在觉得做了这四年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现在最想对我们的这个广大听众，希望给他们科普怎样的一些知识点，或者说通过这种接触了解，包括跟您身边的朋友来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大家身上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呢？ 嗯，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认识上的误区就是捐献我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人给卖了 啊？这里边有没有买卖？没有买卖，没有伤害啊。 器官买卖是咱们国家明令禁止的，我们做这件事情前提就是一种无偿和自愿的原则。 嗯， 首先不能强迫家属做出决定，第二个呢，不能跟家属说有关捐献以后为你们家里的经济会带来多大多大的益处，以捐献前提来谈经济，这个是不允许的。 哦， 嗯， 除此之外呢，您希望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哪些事情？ 其实我更希望让大家呢，第一个是接受这个器官捐献的理念，你只有接受这个理念，你才愿意去了解，愿意做这件事情啊。其实现在比前几年好多了，也社会也在进步，宣传也比以前要广泛的多啊，所以说我们做这工作应该是一年比一年更容易啊，然后可能以后这种家属主动打电话来咨询有关器官捐献的方面的事情的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希望以后我们就不用到各医院跑了，我们就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最也许在不久将来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工作状态。 现在还是往返来穿梭，希望为更多的人寻找这个生的希望。 对， 但是也是希望未来能够踏踏实实的坐在那里，同时解决了更多人为他们寻找生的希望的这个目标。 对对对， 嗯，其实一说到这个关于生和死哈，大家都知道，我们可能很多国人是缺少这种死亡教育的。 是。 一谈到死亡这件事情，更多的可能是恐惧。 对。 啊，还有受到这个传统一些思想的这种束缚或者说影响吧。 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对。 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完完整整的离开。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呢，是一个，应该就是移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都说这是人间大爱，我们抛开这些不说，作为您个体，您希望最后自己成为一个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吗？他说当然愿意啊，就是我那个话音还没落呢，他立刻回应的我的就是当然愿意啊，一定不接受任何没有意义的抢救和治疗，没有意义的。 对 啊，还有呢，就是说自己有用的器官如果可以给别人留下，他说人死了不过就是一把灰儿嘛，你可能什么都不留不下了，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换一种方式让他延续下去，他说多好啊。当时就是很简单很质朴的这种话，但是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那今天当我们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把更多这样的案例来和大家分享，其实一方面是希望更多的人对他有一个了解和认识，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到了执行层面的时候，比如做一个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平台，你可以提前去录入你这样的一些信息啊啊，然后真的有那么一天来临的时候，你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可能就能够达成啊。但是据我了解，似乎现在还有一些途径可能不是特别的顺利。 本身我也是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嗯， 我的名片正面是我的信息，反面就是印的我器官捐献卡啊，然后我把名片给到家属手里的话，他能一秒然看到我本身也是志愿捐献我的器官的，也是想那个更容易的获得家属的信任。 我想问问您的这个行为，您的家属同意了吗？ 我没有跟家里商量这个。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是，您说这个是，就是说咱们国家器官捐献是不像欧美的体系，本人同意，家属家里边是一般是不会做反对，或者反对是无效的。 嗯，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这种情况呢，不仅要本人同意，如果说本人生前健在的时候他有这个意愿的话，然后如果说 那个他没有这个意愿， 已经昏迷了， 对，也、哦、也需要所有的直系亲属同意。即使他生前有这个意愿，真到昏迷的程度，真到临终状态的时候，也是需要所有直系亲属同意的。 哦，这是一个知识点，大家得记住了。 对， 即使您曾经就是自己签过这种比如说器官捐献志愿者，我把我的所有的信息都已经录入了，这就是我的终极的一个意愿了。 对，这代表我自己的意愿 啊。可是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在这个最后处理这一系列流程事情的时候，您也必须征得直系亲属每一个人的签名和同意吗？ 对，必须， 这是必须的， 必须的。只不过就是我的意愿是明确的，我同意，所以作为家属来讲，他可能同意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家属在这个第一时间他说我愿意或者是我同意了，结果没过半个小时我反悔了 啊，这个是允许的， 这也是允许的。 在每次跟家属签字谈话的时候，即使家属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字的名字，我也会跟家属说，在捐献手术开始之前，您任何时候反悔都可以，手术都可以拒绝掉，都可以拒绝捐献，都是可以的。 有拒绝的吗？ 有。 有反悔的吗？ 有有有。 真的有？ 真的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悲痛而且矛盾挣扎。 对，其实做出器官捐献这个决定对于家属来讲就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很痛苦的过程。 嗯 嗯，因为捐献的话在某种意义的上面来就是他放弃了家属的生命，虽然他的生命从医学上角度来讲也不可能再延续了，但是从家属的角度来讲，就是他由于他的签字放弃了他的生命，所以说对于家属来讲呢，确实内心上很痛苦。这一点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很有体会， 很有体会，但是其实也是特别能够理解的。 对， 因为逝者已逝， 对， 所有的痛苦这种挣扎都要由生的者来背负。 对，所以说我们跟家属说，对于病人做器官捐献对于他来讲是一种生命的升华，有的人死轻如鸿毛，有的人死重于泰山，对于这些捐献者来讲，我们就认为他的离开比泰山还重，因为他为这个社会带来了正能量，为这个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同时对家属来讲呢，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牵挂和寄托。 我们曾经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或者是网上的一些图片哈，当这个过世之后，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所有包括医生也好啊，器官捐献协调员家属可能都在现场，那个时候现场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凝重还是怎样？ 是这样，在跟家属沟通的过程中肯定是充满了一个很严肃的因为毕竟是面对一条生命。在捐献手术过程中呢，我们在收拾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麻醉师，包括红十字会的见证人员，都会给病人有一个默哀告别的仪式，来告别这个灵魂，然后手术呢就和正常手术一样，轻轻的切开，再一针一线的缝好，然后最后还要给病人有一个仪容的一个恢复，让病人的离开看起来非常安详。有些捐赠家属，他希望说我的器官去哪儿，却有点愿望。 他会问。 对，他会问，但是我们会把国家的双盲原则给他讲清楚。然后，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是哪里的，去了哪家医院，我们可能会把大概的方向告诉他。目的呢，就是说以后纪念的时候，您就可以，冲着这个方向来纪念您的亲人，相当于也是，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寄托吧。 一方面，我们是不能触及法律以及制度的这个底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更多的有人性化的这种关怀。 对， 所以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大家如果有这种意愿，就是作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希望自己在那一天可以把自己有用的器官换一种方式去延续的话，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是健康人想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志愿者意义呢，就是您本人，如果在您突发意外，身故以后， 代表您本人的意愿是同意器官捐献的，您可以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上面有我要登记这个按钮来完成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的工作。然后还有支付宝上支付宝上现在也有这么一个界面来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 嗯，最后给您一分钟的时间吧。做器官捐献协调员，接触了那么多的器官捐献的这个捐献者，包括受捐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清明节这个时刻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其实我们做器官捐献工作，面对了那么多痛苦的家庭，每面对一个家庭，就代表着他们要跟亲人离开，所以说我们能体会到他们内心的痛苦能跟他们感同身受，所以说清明节这一天不仅是他们在缅怀他们的亲人，我们也在陪伴他们一起来缅怀那些为器官捐献做出贡献的那些远去的灵魂。 嗯， 我们希望这些远去的人，请你们放心，我们作为你离开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会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让你的离开非常体面，非常有价值。同时呢，我们也会时刻关注你们的亲人我们会做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来帮助那些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我市污染扩散条件有利，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3至20微克，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 带着满脸哀伤来到我身旁，你说路上弄丢了点阳光，这里有座铁塔往神秘地方，或许刚好会有个人进来你的微笑，未知的世界那么大，走过的世界那么小，得到的眼泪那么重，永恒的快乐那么少，别忘了虚筑一条桥，就算想绑住你的脚，我陪你往未来街道奔跑。这人生